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会长11月25号发表一篇文章，指出朴槿惠逆贼是民族的羞耻和稀世的政治骗子，他必须早日下台，接受法律的审判。